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而他总是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连通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感新番，动感新番，动感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夺利， 御姐，萌妹子，震撼宇宙。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每天晚上8点啊。那今天呢，其实特别一个大美女坐在身边，倍感压力啊！我是徐克。 那我哪天不美呢？大家好，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 左小美，每天都很美， 感觉很溜，是不是？ 对，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那今天呢，你如果想看我们这个前几天的回放，也可以登录这个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上面呢有每一天每一期完整的回放。 是的，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 各位同志们大家晚上好啊，不知道今天在周四的晚上大家心情怎么样啊？ 应该还好吧，因为明天就是周五了 啊。是这样，大家都是这么过日子， 特别会安慰自己。 好，那不知道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心情好不好呢？明天就是周五， 听这个笑声应该还好。 对，听这个笑声应该还行啊。OK， 那今天来咱们直播间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就是咱们的孔翔宇啊，欢迎孔翔宇， 欢迎翔宇。 哎，也谢谢二位。然后继续给我这个机会在这瞎白话， 没有没有，每次都是干货。我记得上回的那个锁 啊，要不咱再来一次？ 叫什么来着？锁 裸脚， 裸脚 。 你看咱们那个点评老师写的不专业，写的是锁喉战士。 是的，就是还记忆犹新。 主要是徐可儿欠我一顿饭，所以他一直不好意思问我，就自己瞎编了。 是这样啊。那不知道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的翔宇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干货呢？ 咱们小美大家都在说你的衣服。 小米今天衣服挺好看的、啊、 我的衣服怎么了？ 怎么了？哦，是玩偶挡太多啊、哦！刚才是大镜头玩偶挡太多了，对不对、啊？大家怎么了？大家以为怎么？我们这是一个广播电台，还能怎么样吗？真是，好好好，嗯，不开玩笑了啊。 好的， 嗯、那咱们就进片花。 嗯，那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咱们这个有位水友啊说，上回小美你锁我的那镜头被剪了， 那是一个失败的绞杀片段。 要不今儿你们可以再来一次， 在节目结束之前，是吧？ 大家怎么这么怀念这个绞杀呀？ 裸脚， 裸脚，对、嗯， 大家都非常这个怀念你当时的表情，是 不是？对，关键咱们俩那个都不太专业，咱们上回锁的、嗯。 其实你当时并没有感到痛苦，对不对？就是当我锁红你 的时候，就除了热没什么太大痛苦，就是很热就感觉。 但后来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我们下了节目之后还继续训练 了 一下， 十几分钟。 嗯，然后我也有一次成功的尝试了，其实虽然现在又忘得差不多了。 哦、对，那些他们没看见是吧？ 嗯，是的。 那是节目过后了。 哦， 那咱们对，那咱们说说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聊点啥呢？ 对，今天大家就像咱们小美给咱们设的话题、嗯、这个啊、标题一样。就是农药的上分心经 啊 啊，乍一听像一个武林绝学。 嗯， 啊，我还以为是农业节目呢。 农药灌溉喷洒三步骤。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滴滴灌的这个作用啊。这个开玩笑啊，今天主要讲讲这个时下最火的王者荣耀吧。我最近看到一份数据啊， 嗯， 我其实真的很难以想象啊，就是王者荣耀的玩家已经远远超过英雄联盟了。 哎，对， 嗯， 其实从。哎，我不知道这话当讲不当讲啊，但是由于这两个游戏呢都是我们公司自己的、嗯、所以就是从总决赛的收视率上来讲，确实英雄联盟已经是就是达到了一个这个比较超乎预期的程度，就是有一点我们没想到会跌得这么快、 哦、 啊，然后王者荣耀呢我们就是 上升势头太猛了， 对，上升势头太猛了。 嗯，现在好像是好几亿， 确实形成了一些冲击。比如说，像我跟许可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嗯、都是每天打英雄联盟。嗯、 对 对，现在我们就是经常王者荣耀 啊， 就是质的区别。像我的电脑，我的电脑已经换了两周了，我到现在都没有修， 可见都不用用这个一般。 对， 但是在几年之前，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对对对，几年之前，如果电脑坏了， 嗯、 基本就是天塌了、嗯， 感觉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对对对对对， 现在是手机坏了，偷了， 神机在手。 对，哎，其实你要这么说啊，小美， 嗯， 你要这么说啊，现在大街小巷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是玩手机游戏，基本都在打王者。 嗯，我觉得应该是都玩过。 什么意思？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你为什么能出淤泥而不染呢？ 我没有啊，我染过一小段，然后我现在又出了淤泥了。哎，从我这儿看，我的脸是不是已经过爆了？ 不会不会，那个我有个朋友给我发了短信，啊、说你今天特别美 啊，真的 真的。 嗯、啊，那你的手机明明说好关机的，你为什么没有关机呢？ 那个我是嘉宾嘛。 哦，嘉宾有特权是。那我们还说回我们的王者荣耀 哈， 我觉得一个是就是在手机上确实很方便、嗯，而且这个特别便于社交，就是你只要有你的朋友圈，有你的这个好朋友，你们就可以三五成群的，然后一起开开黑什么的。一是联络感情，然后又可以打发时间，它又不像那种英雄联盟，可能你打好几十分钟。 对， 但这也可能就是十分钟、十几分钟一盘，非常就是碎片化的时间可以利用起来。 对对对。 那请问孔老师，我的回答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要不来我们公司吧？ 好呀好呀，不敢不敢不敢。 小薇已经上道了， 我是一个 抛弃许可， 对， 他没有前途。 对， 行，那我在抛弃许可之前，我最后给他一个。 怎么这么残忍？每次都要锁喉啊！这个，那老孔你是 最初怎么接触到王者荣耀的？从英雄联盟转 的。其实我知道这个游戏也很早啊，就是大概 那不是有人玩吗？ 去年初有人玩，有人玩，但是玩的人不多。我也觉得这个游戏看上去就很 low。然后 最开始的是感觉是吗？ 因为你知道，就是在那个打游戏是有这么一个层次的，就是玩主机的看不起玩单机的，然后玩单机的看不起玩网游的，玩网游的看不起玩手游的，就手游是几乎 是 最下层的，对对对对，食物链的底层。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就这个东西看起来 low low 的，而且那时候大家更多是在玩英雄联盟，就是因为我跟许可我们都是上学的时候比较爱玩这种 MOBA 类的游戏了， 对， 所以就是大家对这种游戏感情比较深嘛，然后也会在一起上面聚着玩，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聚会，那后来大家逐渐的都去玩王者荣耀，那包括我的同事跟我说，就是你快来玩啊，你不玩你说我们玩你在这儿你也很尴尬，对吧，然后 就融不进那个圈子， 对对对，而且像我们公司会组织很多的比赛，尤其是王者荣耀的比赛，我最近一个月就是光打公司的王者荣耀比赛就打了四五种啊！ 你们这属于职工之间的内部活动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公司级的，有 BG 级的，或者有部门级的，或者是有小组的这种比赛， 然后如果要是赢的话能有什么样的， 赢了我们就是给发点券，因为这东西你也明白，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挺好的。 这都怎么都明白都懂了。大家刚才水友说啊，说这游戏能火是不是也是因为它上手比较简单， 对，它上手确实非常简单，而且它制作的目的就是能让更多的女性玩家可以参与进来。那你不知道你前面看没看数据，就是现在就是通过调查显示女性玩家已经比男性玩家多了， 女性好像51%。 对，这其实在以前的游戏里面是不太敢想象的事情，因为游戏啊，就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可能觉得这就是男孩玩的东西， 对 对，女孩就是什么 开心消消乐， 对，奇迹暖暖， 对，是。 但是没想到就是这样竞技类比较强的一个 MOBA 类的游戏，然后女生可以大量的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游戏成功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游戏有一个就是影响大家生活的一小点啊，就是大家有时候因为自己这个段位上不去，或者一直被坑，或者处在一个什么段位，哎，就会每天很苦恼， 哎， 打不顺心就会很烦。 是 你说有没有这个？ 其实我们公司有自己内部的论坛嘛，然后论坛上我前几天就看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有一哥们儿提了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感觉每一局比赛都是一打九，然后我在下面给他留言，我说奇怪的就是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在一打九。 这也是大家的一些烦恼。 对对对，就是大家觉得可能自己跟就是队友没有什么配合，或者自己排到的队友永远都很坑，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说到底啊，第一点是自己不够强，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去打个黄金，或者说打个什么的，我队友挂机，或者说队友一直在送人头，我都可以就 OK 啊，因为这个游戏肯定会赢，因为我觉得我打得比对面好，那我一个人可以带动几个人，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因素了。当然当你就是来到一个比较属于你自己的水平级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跟队友之间有比较多的问题，那队友在不停的送，那但是有时候你会想到自己，比如说你拿到了 C 位，就是 carry 位的时候，你有没有为团队做出你 carry 的贡献，或者说你有没有带起来这个节奏，我觉得这是这个游戏比较重要的吧。 那翔宇，我想问你啊，你会不会经常自己去组野队去玩呢？ 我们是这样的，你知道，就比较爱玩游戏的人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游戏的群，然后呢我就有一个游戏的群，里面400-500个人，然后大家每天就一块玩，但实际上 你们那个公司， 对，实际上我们不认识彼此，但是呢就是 跟野队也差不多， 对，就一块玩游戏嘛，但是总比一个人强吧。我觉得我确实不太喜欢自己玩游戏，就原来跟许可玩的时候也是，就是只有大家一块儿去玩游戏的时候 比较有安全感吗？ 不是， 那种比较踏实。 我是觉得我玩游戏就是为了开心，就是为了跟大家一块儿娱乐，如果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享受不到游戏的乐趣吧，所以如果不是他们叫我玩我肯定不玩，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们班那会儿一同学啊，叫贤泽国，你知道吗？ 啊，这 人极其诡异，对，老贤啊，这人极其诡异。 怎么用诡异来评价？ 他跟所有人来玩的时候啊他也玩， 但是他自己我们都不玩的，坐网吧看电影，他都不想玩的时候，他继续玩，你知道吧？他可以一个人一直玩，他不觉得无聊。 是， 而且他还每把都在那么的循序渐进。 嗯， 其实也有这么一个。 那人家也是属于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对，而且他玩游戏也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四个人叫的永远没有回应。 啊，好 那你们是不是？经常说会说他坑吗？ 轻吐槽，轻吐槽， 轻 吐槽， 那很坑啊！对，好，那今天咱们其实就给大家解决一下啊，这个王者农药这个上分心经是吧？小美都给这话题给人打出去了，咱们今天就给你解决了。药到病除是有这个话， 你看大家有说团队不会配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哎， 就比如你们这个老贤同学，四个人叫他怎么也不搭理， 这简单啊，所以最后我们就给他辅助呗。 欢迎这简单，以后再也不找他。 对，这样的人比较容易没朋友。 你们老欺负人家给人辅助， 开玩笑，开玩笑， 开 玩笑， 每次都带他一块儿出去，我们都一块儿去。 因为我们觉得他那个怕他自己不安全，万一想不开什么的，开玩笑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在游戏里面，就是毕竟是一个五个人的游戏，因为我也是搞体育运动的嘛，所以就是团队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如果你拿到前期比较优势的英雄，你尽量前期的去帮队友创造优势，或者说你为自己积累优势也是一样的。这个游戏就是。其实就是打钱嘛，谁越有钱谁就越厉害。那谁越厉害，这游戏基本就是天平就往谁那儿倾斜了嘛。对，所以你在选择英雄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英雄定位。比如说我要是跟我不太熟悉的人玩，我不知道他们的游戏程度，我可能会考虑选择一些前期比较厉害或者比较能带节奏的英雄。那如果我跟自己比较熟悉的朋友玩，我相信他们的技术，我会选择一些后期比较稳的英雄，或者说带有一些控制技能的英雄。我觉得这样就是对于团队的贡献更高一些吧。 这是在团队配合方面。 对， 那你说你给大家推荐几个一般好上分的英雄，或者 有这种所谓的好上分的英雄吗？ 这个我不太敢就是直接讲啊，说如果你玩了这个你就能上分。 对， 但是呢就是还是有比较版本强势的英雄吧，而且不算特别难的啊，我觉得。比如说现在这个版本芈月特别强势。 芈月。 哎，芈月。就是 芈月传那个。 哎，对，芈月传那芈月。 是的。 他化身这王者农药了。 因为芈月这个英雄呢，他带线能力非常强，而且单挑能力很出色。就是他有一个链儿，这链儿捆上别人能吸血还减伤。所以呢这个技能很 bug。而且大招呢是无敌可以跑。对。所以这个英雄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芈月我一般碰上都比较头疼，因为这玩意儿都不知道它什么技能，你打不死它。 但是应该在八号左右吧，会更新下一个版本，芈月可能会削弱。 这属于内部消息吗？ 不是不是，网上你可以看到 已经有了。 想要八号前大家可以玩玩这个， 可以。 是，那除了芈月之外呢？ 除了芈月之外，我现在比较喜欢用的是火舞。那如果就是经常玩游戏的，可能会有火舞这个英雄。前一段刚出了活动，我会给大家免费送，因为这个英雄不是卖的，就是你买不到，是通过各种活动赢得的。这个英雄看上去很复杂啊，因为它每一个技能放完了之后会有一个位移，就会跳一段。那但其实这个跳跃是非常好控制的，然后呢它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如果你去就是稍稍的练习一下，这个英雄前期的节奏非常好。就是你前期可以大量消耗别人，而且游走很快。我觉得这个英雄也比较适合单排玩。就如果我自己玩游戏，就实在没有别人，我又特别无聊，我必须要玩游戏的话，那就是芈月火舞。但是芈月现在就是打班 pick 局一般选不到，所以基本就是火舞。 这属于我们翔宇自己玩游戏的一点小小的心得哈。 对， 看 这个不见得适用于所有人啊。 还是 你比较擅长。 哎，对。 对。那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提到黄忠和王昭君。 黄忠和王昭君是典型的两个需要团队配合的英雄。因为黄忠开了大之后他走不了啊，他就是定在地上了。所以这个时候比较需要队友的配合，而且黄忠就是在你打排位的时候不要先选出来。我是指如果是 BP 局的话，因为你先选了黄忠，对面就选突进，选个什么猴子啊什么这种的，对，就上来就秒你，你就没办法打输出，队友也没办法就是说完全的保护住你。 对，那一般呢是在比如说你是四五楼拿 ADC 的位置，对面又恰好没有突进，是这种比较软的，比如说拿了个大鱼啊这种东西，你可以选黄忠，或者说你的队友有张飞这种就是保护力比较强的辅助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拿黄忠。那王昭君其实也是一样，王昭君在上一个版本特别强势，但是这一个版本把大招的伤害降低了，所以倒还好，而且王昭君的大比较好断，所以说其实打到高端局的话，因为大家都会选一手控制，那昭君开大进去就是先控住，所以就是应对昭君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但会玩的王昭君也会有很多阴人的小脏招，比如说这个一级给你套圈啊什么这种，然后配合队友出来打你一套，很有可能拿一血。所以我在对王昭君的时候，一级会特别注意，如果他没在线上，我不会放技能轻功推线的。 然后看还有问这个鲁班怎么上分， 鲁班怎么上分？鲁班的强势应该是在三个版本之前了，这个版本确实比较一般，因为伤害调低了啊。鲁班怎么上分？鲁班其实也是一个团队配合的英雄，因为他的大招是这个切割地形非常好用的啊。那还是一样，就是需要有人保你。小短腿嘛，大家都知道啊。这个 也是比较靠大家配合的一个英雄。还包括这个狄仁杰怎么样？ 哦，狄仁杰，狄仁杰可是现在版本比较火的 ADC 了，基本就是射手位啊，他出现的频率差不多是每局都有吧，就最次最次也是两局会有一个。 而且也不难，这英雄 这英雄不难，这英雄的核心技能是他的二技能，就是可以解除控制。那玩得好的狄仁杰，你需要对于控制技能有一个预判，那当对方有控制甩过来之后，立马用二技能秒解，这样呢，因为他本身是越打越快，就是越打你就走得越快，所以可以不断的通过走砍，就是一边走一边打，一边走一边打，去调整自己的位置。 听着差不多啊，给大家稍微解决一下。 是的。 那你觉得这个游戏中是单排好上分还是说多排难上分？因为不是有些人说嘛，你要是三人排，一般你碰上对面也就是三个人。 是这样，就是我们通常就是自己玩的话，会说三个人里面最好有一个打野位置。那因为就是打野位置比较好调动节奏，而且呢， 前期的话， 对。就是会帮到各路线上，那如果你是开黑的话，那有一个人可以来回游走去帮你，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三排有打野是比较好的呀，但不是说就是你拿了别的位置玩不了，因为游戏嘛，就是大家其实都是有输有赢，不会有说你怎么比较难，怎么比较简单。但是五排是会比较难的，因为五排经常会碰到车队因为我跟几个就是打游戏直播的主播也比较熟，我们经常会组五排的车队，也经常翻车，经常翻车。 就因为五排里边都是强手，都是认识的， 对，而且还会碰到职业选手。 我看到大家也还有说啊，说这个钟馗可以说是上分神器，不知道翔宇你这样认为吗？ 钟馗， 钟馗是什么技能来着？ 钟馗是有一点像死哥，但是是带钩子的死哥。可是又没有死哥的大， 钟馗了，就能吸那个。 对对，就把人拽过来，然后吸住他。然后死了之后呢，能再炸一下。 那个、还挺变态的。 我觉得钟馗倒是一般吧，我只能说是一般。 钟馗是不是顶多放个辅助？ 钟馗辅助中单还可以，那上单就次了点。他的优势在于他有一个控制技能，而且可以就是配合大招，配合大招有一团控，那大招再接闪现这样。但实际上，我觉得性质一般，就是当你拿到钟馗的时候，你注定这个英雄他本身不是特别肉，而且呢，当你没勾中人的时候，你打不出伤害。 对， 所有人都知道你要闪现跳大，就是跳大再接闪现的，所以不太会给你这个机会。而且会被远程消耗几下，就本来又不是很肉，就会死。 没准刚进去勾中人，直接被打死了。 不，勾中人之后会带一个控制，这样其实如果他能勾中对面的 C 位啊，就是这个输出位置还是挺好的。但是不会有人傻傻的站在前面让你勾的。 对， 所以还是操作起来有难度，在现实中。还是再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哈，还有问这个版本当中打野位谁比较好用呢？ 这个版本的打野位呢，其实还是有几个英雄很强势的。一个呢是芈月。芈月的单刷能力非常强，那刘备还不错，但是你得会玩而且刘备前期发育非常重要，就是这个英雄不是说你后期跟大家经济一样你能打出来了，就是你前期一定要比大家多一两千块钱，然后手持双 buff， 就是 ADC 的也不给，这个法师也不给，那这样去打你才能有优势。当然 这么讲有点毒瘤，可是这个英雄确实是这个定位。那还有就是达摩，因为达摩这个英雄非常肉啊，单挑能力又不错，还能把人踢在墙上，基本后期打团是踢几个死几个。 达摩其实有点像那个盲僧是吧？ 对，有点像盲僧，不过比盲僧简单，因为你不用 Q 众人啊。那剩下的就是比较老牌的啦，像阿珂啊，像李白。这些只要你会玩都会打得不错。 对，但是李白有一个尴尬你知道吗，很多人掌握不好砍两下第三下退回来放个技能再回来的那个节奏、 是而且有的人就是形成了攒一个大两下出去、放一个回来、但是有残血的他就 没有什么用 对就又回来了是 有时候你就感觉两边团战打着打着、突然出现一个东西放一个然后就没了。 但是确实有非常会玩的李白、经常会被这种玩家戏耍、因为确实很惨。李白这个英雄他的机制很好、 对，弄一弄还能回去。那行，上半场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说说你这个，就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心态，大家上分的这个心态需要保持、 我觉得上分心态很简单，就是打游戏放轻松嘛、你想你打游戏就是为了娱乐，就如果说这个游戏玩到你就是自己很难受 上火， 哎，对，你就失去了你玩游戏本来的意义。所以说还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不管你输还是赢，你起码你自己打开心了就行了。 那你觉得这个所有英雄的出装、咱们是根据上面那个推荐装备点就可以，还是说你这个自己的、 我觉得你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你刚开始接触这个英雄的话，你就找大神出装或者职业选手出装，你就按那个出是肯定没有错的。对啊、其实出装一方面，铭文还是一方面。对， 铭文有用吗？我感觉 铭文还是有用的，还是都就是会有一些作用。 就跟洛卢差不多是吧？ 对，但是其实没有洛卢的符文那么重要、可是也是比较重要的。 明白明白。哎，看大家也说这个，有些时候黄金局啊什么的这些局，可能就是表示就是刚才那些比如说李白啊那些很难见到。 对， 一般 因为打得好的这些都上去了。就是你比如说用李白用得特别好，或者用关羽，关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厉害、 如果你要用关羽用得特别好，那这个人肯定不会在黄金段位的。这个 关羽那个招伤害， 这个节奏非常好的英雄。 而且关羽大招我其实挺喜欢用关羽。你知道小美关羽是一什么英雄吗？你马先跑起来走一走，然后那个大招劈伤害特别高，你知道吗？还能把人推走是吧？就绑一下一裹血，半裹血， 就是让人 所以要买六双鞋 是吧？ 所以要买六双鞋， 真的假的？ 对，因为他自己穿两双，马还得穿四双。 好好好，冯小宇也给咱们讲了个段子是吧？ 讲了冷笑话。 好冷， 好冷。 对。 哎呀，在炎炎夏日里面突然感到了一丝清凉。 哎，对，其实你看、其实说这么多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也玩王者荣耀。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些这个，甭别说刀塔了，你就有一些洛撸的这个基础，其实上个黄金段位还是非常简单。 那你现在是什么段位呢？ 好像是白银吧。对，因为我 你刚才说的很轻松，因为上次我们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还说你是不屈白银，然后我感觉你今天说其实有点 他证明了自己不屈的意志啊。 对， 没错， 你知道吗？ 可以 一直不服输。 是 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要这样，像咱们冯小宇谈到的，有时候上分嘛就打个心态，不要像我在平常坐地铁有时候看你，哎，你上吧，两个人就吵了起来了，你知道吗？经常会这样是吧？ 经常会有。 这打也挺好，打着打就觉得不上或者 对， 或者上分坑了。 经常在游戏里你会碰到两个人就是开始吵起来了，这时候我一般说你们语音吧，然后我就把声音关了。 我以为你说你们语音吧，让我自己来听听娱乐娱乐。 行，那咱们进一段秒懂二次元， 好， 就是半截广告。 好的。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李兰玲。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年头随便打开个手游什么的，满屏都是金光闪闪的人民币战士。今天的秒懂二次元，我们就来严肃地批判一下氪金这种行为，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助长攀比炫耀之风啊。不过土豪，我们还是做个朋友吧。氪金一词来源于日本，原意是征收费用，多用于电信业服务的电话费、网费等电信增值服务。在 ACG 圈里，氪金只支付料金，特指在游戏中的充值行为。这类游戏往往具有免费的特性，通过免费游玩吸引玩家，并通过丰富的氪金选项来吸引消费。氪金往往被分为多种类型，有定额包月制、计时制、 计时封顶制、一次付费制等等。从2000年开始，该词汇被运用于网络游戏付费中，2010年又被手机社交游戏引入。在著名网游《魔兽世界》中，有一种采矿等级达到375以上，才可以在可尔丹纳斯岛上采集的稀有金属氪金。氪是金属元素的那个氪，所以也常常在生活中用“亮瞎了我的24K 氪金狗眼”形容爱护视力的重要性，形容某件奇特事物的视觉冲击力。最后啊，还是要善意提醒大家，适度游戏易脑，沉迷游戏伤身。我要是再氪金，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没错，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对，另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其实新浪微博，也叫漫游嗨翻天。 是的、 啊、 然后每期节目的预告呀、包括有的时候的回放 的这些、比如说嘉宾名字啊都会有、 都会有的。然后包括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3 5675566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是，那咱们下半场这个回来了啊、大家不要再关注那个电扇帅不帅了。那个电扇可能在全景时候很亮，你知道吗？ 对， 大家就觉得、 抢镜。 对，电风扇很帅。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下半场这个忘了，行。 是，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孔翔宇，欢迎翔宇。 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的解说员孔翔宇。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一直连着在看， 是， 就忘了这个中间在那什么。 上半场跟大家解决了很多这个王者荣耀哈上分的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想和我们的翔宇交流的话，也可以随时发来弹幕啊、小美可以做一下蓝猫淘气3000问的那个蓝猫， 是，但是我不一定懂。 你懂一懂，真的，大家都说大佬就只服大佬。我觉得这个吧，就玩游戏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特别绝对的谁对谁错，哪个 是 最好的。 是，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大家就当交流嘛。 对，对， 对， 你非打野的那个妲己也可以， 你非要李白走下那也没办法。 对，都可以， 都可以、 哎，你们说到上路、下路、中路，我真觉得就是在这种上分会跟位置就走哪一路会有必然联系吗？没有吧？ 会有的，因为下路是一个双刃路。通常的来讲啊、就是如果你不打职业的话，就下路是一个双刃路。所以呢，双刃路就你需要更多的配合。但如果你拿到一个辅助位置，你可能会不太能依靠自己的技术上分。就是可能会要看运气的。 辅助在撸啊撸里也是这样，很惨， 就是 基本看队友 啊。当时当然王者荣耀里辅助的作用要比撸啊撸要强、但是呢就还是要看队友，因为你不打伤害。 对对对， 因为你不打伤害。 是， 所以看还是跟走哪一路哪个位置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啊。对，如果你相信自己的技术，就拿一个输出位置。 C 位嘛 ，carry 嘛，你想 carry， 这样你输了自己也开心，反正是我打的不好， 反正是我的位置， 心态很好， 所以有时候硬选五个 ADC， 对， 硬选五个中路啊。行，那你看咱上半场聊了游戏，下半场就跟小美说，如果有问题呢，你可以随时发来，因为小美可以看到，也可以再问。然后咱们下半场时段呢，就走走心啊，怎么叫走心呢？其实你说游戏玩了这么长时间了，是吧？咱们就自报一下家门啊，都玩了多久的游戏了？是这样，咱先留个玄关。小美，你先说玩了多久？ 你什么玄关？你要装修啊？家里的玄关？ 对，留一个 玄念 进门啊。对 啊，你要说啥？ 你这个玩游戏玩了多久了？ 玩游戏玩了多久了？是玩什么游戏啊？ 都算 什么都算吧。 你刚开始接触这游戏到现在？ 那太小了吧？ 啊？ 你说电脑游戏吗？ 都行啊，小霸王也算。 那怎么也是从小时候了？比如说你看咱们之前提到那个最早的掌机，你还记得吗？就是一边一个按钮，然后里面有水，好多圈圈可以摁。 不是那个那我前几天还玩了。 那应该是最早的掌机吧。 对但是我们确实不太了解你们这种70年代的人啊，就是我们90后呢。 你说错了，我们是60年代的人 啊，不太了解你们60年代的人啊。我们90后一般从这个，我印象里是我玩我哥哥，就我表哥他的小霸王，那是我最早玩游戏。坦克大战，然后 对， 然后魂斗罗， 经典 魂斗罗，后来有超级玛丽，但是最早我觉得印象还是坦克大战吧。 你玩了多长时间了呢，老婆？从那会儿到现在， 我从那会儿啊，那会儿好像是我我6岁的时候第一次去哈尔滨，因为我表哥家在哈尔滨，去那儿时候开始玩的。 6岁啊，那也不久了。小美呢？ 就是从这个滋水的那个桃花开始算了 啊。几岁吧？就别说多少年了， 就几岁， 六几年吧。 对，六几年嘛，就是60年代的时候。 大家 不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你纠结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就是从这个好像很难。 你给他点面子行不行 啊？好吧， 虽然你以后要跟我，可能要跟我走了，但是 好，可能大概5、6岁的时候吧。 虽然你要跳槽了，但是也要尊重这个。 但是我真的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会给买那种就是游戏机，可以玩俄罗斯方块的。 就是你还是有钱，确实。 对， 但是家还是好， 家境还是好， 家境还 是 好。 就是在60年代那个时候，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 是， 说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说到你那个60多辆车的车队了，然后说到你那个车队了， 正是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笑了笑。 没事，其实你说我其实问这问题是为什么呢？你说大家其实咱们这一代真是在游戏中成长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下面这一代他更在游戏中成长。 下面这一代就不仅是在游戏中成长了，简直是在手游中这成长起来。 对， 科技中， 他们可能 因为玩几招。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有领导的微信在线，就是王者荣耀啊。然后呢我们一看领导就坐我们边上呢。我们过去问是领导的孩子在玩，领导孩子也就3、5岁。差不多就这样。 确实是，就现在已经。 所以你就想想你能不输吗？你都跟谁在玩？ 不情绪化吗？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歧视、 开玩笑，开玩笑。 对，所以说，你说咱们其实玩了这么久的游戏了啊，玩了这么多年游戏，其实咱们算是眼睁睁看着这游戏从小霸王一步一步成长到现在。 是， 哇塞，都有 iPad， 你知道当时 iPad 一出，就别说 iPad 了，最早我认识这个苹果啊。在 iPhone 3前面就是那个 iPod 吧，那叫就是那能听歌那玩意儿 MP3 吗？ MP3 应该就是那种。当时我觉得哇，这东西 特别炫酷， 你还见过这个呢？我都没见过这个。 我见过。 哎，那你们那个时候会不会想玩 iTouch？ 会，我在上，就是因为我在老家读了小学跟初中，来北京又重新读了初中和高中。我来北京之后，我才知道哦，还有 touch 这种东西。然后看他们滑，就是里面会有几百首、几千首歌。我想我听过的音乐可能也就10几首，然后我能看他们能滑出那么多音乐，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应该挺好玩的。 而且 touch 当时， 但后来我才知道这音乐要自己拷进去。 对，就是听过的音乐， 你以为是随 直接打消了我的 购买欲望。 是这样子，因为当时就苹果手机可能价格相对来说会比较贵一些，但 iPad 相比较而言，你又可以玩游戏又可以听歌，只是没有打电话、 只是没有打电话那个， 对， 造型也很好看， 对，而且它很薄很轻、就是你可能手机还是稍微沉一点， 对， 然后那个又很轻薄，感觉是个玩游戏的利器， 而且还能发短信啊，是吧？ 对，那个时候会其实会有网络电话，包括后来出了一些类似这种微信的社交软件，你可以通过这种网络来实现通信的功能。 对，所以说咱们那会儿见到这个东西，哇，太先进了，觉得。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包括我不知道大家有第一台电脑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就当时特别开心。 你家还是有钱， 还是有钱。说白了还是有钱。 我说什么？我说我们有第一台电脑的时候，有说别的。就是很开心，很激动。嗯， 那你为什么？你当时玩啥游戏啊？电脑来了也没游戏，其实那会儿。 嗯，它那个会自带几个游戏啊，就是你玩什么蜘蛛纸牌，你都对你都能玩得很开心。当然 那会儿了， 当然扫雷是我上就是上班之后工作之后才会玩的，就是在同事的指导下我才学会玩扫雷。 你看你上班都不饱和。对吧？领导听见了吗？ 没有没有，我是利用下班的时间在这个 下班还在 钻研业务， 还在单位浪费资源。小梅，我跟你说，这儿你混不下去了，跟我走吧。 好， 今天又是跳槽。 不，没说啊，这个咱们私下聊。 对，啊，其实你说小美见到那会儿第一个电脑，老孔呢？你见到第一个电脑？ 哎，还是有钱，还是有钱。 说起来有点早，因为我最早见的电脑是我爸的电脑，然后他那个电脑淘汰了就拿给我了。可是那个电脑呢，拿出来之后我并没有怎么玩过，因为电脑太老了，它的内存是六兆的。 啊， 就是六 MB， 你知道吗？ 那时候什么系统啊？什么586之类的？ 不，还是 Windows， 还是 Windows， 对 Windows 的。然后呢，那个时候联想还不叫 Lenovo， 它原来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 是不是就叫联想。 联想它有一个英文，但是确实不叫 Lenovo，然后呢，那个电脑 联想是不是叫 ConnectThink？ 不是，是。不要暴露英语水平了。然后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人。那个电脑呢特别厚，它是一个笔记本，但是呢它的这个 你这也有钱啊， 宽差不多有这个得有8厘米左右， 哇， 这是一个超厚的东西。然后它的电池老化了，就必须要插电源。它现在还能打开机，但是开一次机可能要花50分钟以上的时间，因为它的硬盘连接不太好了。但是我也觉得很神奇，那时候的质量真的很好。就如果我现在把我的电脑放个这多少年？ 我觉得可能 15年、20年， 也是当时大家比较爱惜，因为 对也是比较爱惜， 比较贵重。 对，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打开，所以就一直很爱惜。后来呢，我会用了之后就开始玩了一些，因为假期我的哥哥会来教我就是学习什么的，他就会玩游戏，真的是学习，他会教我，就是他会自己玩游戏，然后我就会看他玩游戏，我就知道哦，还有游戏这个东西。他那时候装的是不知道《金庸群侠传》你们玩过吗？ 啊， 是听说过， 对，单机，而且是非常经典的单机游戏，一直说要出第二部，可是工作室都黄了。对，这个是确实比较可惜的事情。那时候还玩《仙剑》， 仙剑 也是， 然后 哎，说小女真惨，哥哥玩着她看着， 然后《Diablo》。就是暗黑破坏神， 暗黑破坏神那会儿巨， 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游戏，这是可以说是就是改变我的世界观的游戏。 打菠萝， 对，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那种会把世界观做得很精美的游戏，就是它能给你传递出游戏制作者想要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呀，或者他对这个所有东西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对我非常有益的，就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它对我起到了积极向上的作用。就不是说，因为那时候的所有家长都是，一谈到游戏就觉得这个东西你会上瘾，然后这东西是一个毒害。但是我说实话，我自己会偷偷玩。然后这个隐蔽工作又做得比较好，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对我的成长是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确实 感觉拓宽了眼界， 对，就是让我知道了很多事情，就让我知道原来就是对于世界的看法可以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小城市嘛， 每天就是电视和报纸，我不会接触其他的东西， 嗯， 然后老师也不会讲其他的东西， 嗯， 同学们也不会交流其他的东西， 嗯， 就我对于世界的看法很原始，就是一张白纸嘛， 嗯， 那当我接触了游戏，我知道哦，世界是多姿多彩的， 嗯， 然后呢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每天上学放学， 嗯， 然后或者是说不是每个人都像我的生活一样是这样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嗯， 那游戏确实给了我很多生活的其他色彩， 嗯， 而且也帮助我去跟其他同学建立交际，对，我们可以讨论很多就是有趣的内容， 嗯， 因为你知道小孩讨论的内容都很幼稚， 嗯， 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是从幼稚中成长的， 是， 如果你不经历当时的那个就是跟大家讨论的过程，可能我今天就不是这种性格，我今天可能坐在这儿什么都不会讲， 嗯， 哦，我觉得这是对我很有积极影响的， 等于是借电脑借游戏这个窗口给你拓展了一 个 新的世界， 对对对。 小美呢，游戏对你来讲，嗯，也是百利不一害吧，因为我私下知道你， 我咋 还是挺，哎，其实你知道吗黄安宇，小美玩游戏特别厉害， 是吗？ 对， 看不出来啊， 真的特别厉害。 因为其实我现在主要是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 玩 游戏。 现在就是 不是你现在在找，你工作很忙已经找不回来了，刚才领导都听到了。 就是工作很忙很忙，然后每天晚上就是凌晨两三点睡觉， 嗯， 然后就很累很累， 是 可能就嗯很少有时间，就 是因为不要老把工作拘留在凌晨一两点再做。 你看看，这是想挖我，就是想挖我去， 千方百计挖 你知道吗？所以才这样说。 So good. 对，但我觉得玩游戏确实是可以给你，尤其在上学的时候可以给你嗯就是大脑做一个转换， 嗯， 就是你可能每天都在学海里面，就是无数的考试啊卷子压着你，但 是 你可能 虽然我也没在过这个海里面，但是我听到你们觉得挺惨的， 嗯，但是也还好了。就是比如说上高二高三的时候学习紧张，那个确实是压力会比较大。 那时候你不是谈恋爱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就要维护自己的形象对吧？ 我真的没有，哎呀，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啊， 但是就是我这个人属于就是在感情方面开窍比较晚的那种人， 嗯，所以直到小学才谈了第一次。 没办法聊了这个天，来可是你呢，你觉得游戏对你来说起到了什么样的帮助？ 真的要跳到我们现在， 嗯，是的， 其实是这样，就是游戏我第一次玩我都忘了那个叫传奇什么，不 是，就是 传奇， 传奇 不是不是， 嗯， 还没那会儿传奇还没出，仙剑都没出， 仙境传说 没有，那会儿都没出， 没有。 我第一次玩那个是在一个报亭买的这个游戏， 嗯， 叫好像叫热血传奇，当时还有一个盒， 啊， 然后塞进去，画面就是一个人是一个怪兽， 就有点类似马赛克那种画质是吗？ 就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比较精美，但是用咱们现在眼光来看，那别提马赛克了，那基本就是一滩绿啊那个游戏， 嗯， 然后当时呢我就记得我刚上线在一个岛上，然后再刨一个怪，突然有一个野人过来刨死一个怪，然后我捡了几个装备，那野人就走了，说一块儿吧， 嗯， 哇，你知道当时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吗？ 嗯， 人居然能在电脑中跟其他人互通， 嗯， 这就像在复仇者联盟里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 嗯， 当时我就觉得巨厉害这个东西， 嗯， 但是那张盘我也再没有玩第二次了。 为什么？ 因为拨号上网首先非常麻烦，全家电话都得停，那会儿主要靠电话， 对，拨号上网， 所以每次我一拿电话我家都追着我跑，我都不能。 你家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 我家是因为拨号上网太贵了，所以一直不让我上网。 那个时候好像确实资费 非常 贵， 非常贵， 嗯， 我是一直到了我到北京之后才开始知道， 嗯， 哦我还可以上网， 嗯 啊， 嗯， 我那会儿是反正也不花我自己的钱，就电话 费。你们还能记得那拨号上网那个声音吗？就是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咱俩那个完全 不好意思，我们九八后没有接触过这些 啊， 嗯， 啊，那算了， 咱们直接更新啊， 到时候咱们俩交流。 然后呢，后来就是一路玩游戏，说实话，游戏世界对我深深的这个影响， 嗯， 就是把我吸引住了。我跟你们俩观点不一样，我觉得游戏没有带给我什么积极的作用， 嗯， 其实全是消极的， 嗯， 要是没有游戏，其实我现在没准就在研究原子力学呀，量子啊，什么光的哲理，粒子， 哎，行行行， 哎，这些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许可当时跟他女朋友打游戏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就是他小学一年级的女朋友。 我跟你说，其实我是一个科学家， 嗯， 我特别喜欢研究东西， 嗯， 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四驱兄弟，对吗？ 啊， 里边有一个蜘蛛男的那个四驱车，他有风刀， 就四驱车由于速度太快，两边有风刀，就能切割跑道，对吗？嗯，我在一次坐火车的路上，我就带了一个那个四驱壳，我就在研究怎么能让汽车跑快的时候出现风刀，得多少角度切割。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进取的人。 所以刚才说了嘛，小学生的想法一般都比较幼稚， 但是就是网游吸引了我，让我深深的沉浸。 发现没有？今天咱小雨过来就是过来怼咱俩。 我今天要拆散你们俩。 我们来看我们的弹幕当中大家怎么说的，好不好？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爱吃蛋炒饭的小勺子就说了，拨号贵的要死。看来他跟咱们是一个年代。 对，是一个年代。 是经历过拨号上。 我觉得九几后不一样。 年代的。其实包括之前哈，现在那个弹幕已经过去了。我看大家有说可能从小就开始接触平板电脑了。那其实还是很 零零后啊， 对， 起码九五后， 厉害， 起码九五后，对。 是。 我又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公司有一个非常牛的程序员，叫 TK。他是这个世界有名的黑客，然后在我们玄武工作室，就是专门做杀毒软件的，做那个漏洞的。他一年差不多能给苹果和微软提供300-500个漏洞，这种就非常牛的大神。然后呢，我们会就是还是论坛会写，就是科技对家庭带来了什么改变。他说他的孩子5岁已经会编代码了。 这属于从小就开始训练 培养 了， 这种 他并没有培养，就是孩子自己感兴趣。我觉得这个是 家长又没有阻拦他， 对，我就 去引导他。 对，这个是科技就带给我们最大的改变，就肯定会一代人比一代人强。 对。 现在我觉得确实很多小朋友他的动手能力真的很强，而且现在我们就是家长也越来越开放，对，越来越开放。他可能不仅自己玩，他也会带着自己的下一代去玩。 而且现在很多家长可以理解玩游戏这个事情了。像我当时，我跟我爷爷奶奶住，他们是坚决不允许听到游戏这个词。 他们是怕你影响学习呢，还是怕你比如说 怕我影响，就怕影响我学习。但实际上我放学了从来不学习。 就是哪怕不玩游戏也没有在学习。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作业。 那你在做什么呢？ 我就打发时间啊，看书啊，或者是就看点小说什么的。因为家里只有那些东西可以看。 看小说也算是， 或者百科全书之类的。 哎，百科全书还是可以的。 不是，你读的挺厉害，就差读资治通鉴。 不，因为我没办法，我出不去家门啊。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就是当时特别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花100块钱就给我买了一本百科全书。你知道当时那一本书就100块钱算是很贵的， 是能买一平房子了。 那还不至于啊。 你们60年代的时候，那个一个人的工资一个月才30多块钱，还是收入不错的。 30多都高了。 对， 这都18块钱。 对，是的是的。你那100多啊，就放到现在可能就几十万 出来了。就是一笔巨款。 对。 然后买了这本那个百科全书，我真的是要把它翻烂了。就翻烂覆去看，翻烂覆去看。所以我觉得百科全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就觉得这100块钱白投资了，放到现在几十万多好。 没有赶上好时候嘛。 没有赶上好时候，没关系，考你一个，雷会打闪电，为什么？ 雷会打闪电。 好了，咱们下一个话题吧。 他经常会打一个叫什么？ 他经常会打那个叫闪电的人。问你为什么？ 说了可不要暴露英语水平，现在也不要暴露你的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本来想问，我本来想问啊，为什么会有雷加闪电这种现象，就变成雷为什么？ 就是那个云它会有摩擦，摩擦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隆隆隆隆的声音，真的，它会有那个摩，真的，大概就这样。我只是解释的比较朴素而已， 没错。 大家再谈一谈那个游戏，你们觉得 不是？插一句啊，大家自己先百度一下。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为什么就是这个打雷这个现象怎么出现的？它就是有两片云，它一摩擦，它那可能有什么正负离子之类的， 是。 大家可以 好了， 徐 凯说吧，你刚才说啥？ 咱们最后谈的这游戏未来，你们觉得会朝于什么趋势发展？就会成什么样？ 未来啊，未来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其实是前两天的话题，大家都要做 VR 嘛，就 Virtual Reality， 就但是现在其实还也还可以，然后大家也都在努力做这个事情，但是市场是就是怎么去开拓市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再加上技术可能我觉得啊还没有达到一个就非常成熟的观念。我相信很多爱玩游戏的人会看很多游戏的什么小说啊或者畅想之类的，会觉得啊将来会有一天你可以通过你的这个比如说脑电流去控制这个人物，或者这个人物可以通过扫描你，对，然后去有更强的代入感，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小美呢？你觉得呢？游戏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还是就没游戏了？有可能？ 我觉得游戏未来会走进千家万户， 我觉得 现在已经走进了， 现在这已经走进 了，那可能会更普及吧，我觉得就是 更 普及，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可能对游戏的认识，包括对游戏接受度越来越高，也可能就是游戏会越来越走向社交化，就比如说王者荣耀，我觉得在这就社交化方面就做得非常的成功， 对， 包括就是更加智能，你看现在什么 AR VR MR 没准以后都可以越来越被更多的人去接受，而且现在你说我们玩一个什么 VR 游戏还要借助各种各样的设备，没准这种就是以后也可以简化，比如说我们直接就是在现实当中成像那种，也难说。 其实我还一直想，就是如果游戏能跟体育运动结合起来，是更好的事情。比如说这个， 是的， 就是既能让你享受了游戏的乐趣，又能让你锻炼了身体。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事儿。 其实我跟你俩不一样，要说我为什么是个科学家呢？小时候游戏耽误了我，我是这么觉得啊。游戏未来发展，我跟你俩不一样，我不觉得它能发展。我觉得未来可能没有游戏这么一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已经彻底融入生活了，是吗？ 不，对，它，你这句话说的对，我觉得游戏会彻底融入生活，不会再有人去花大把时间去练一个号，说我去弄什么装备，即使是自己带入，他也不会说我去练个王者上号啊，或者打这种王者，他不会花大把时间弄这个，而游戏会变成一个就是融入到生活，科技感到非常强的一个地步。其实有点像老孔和你说的这结合，老孔说的跟体育结合，有可能将来大家去球场打球，他整个的一个跟游戏结合，现实增强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吗？他有可能就是你知道吗，达到一种，当然咱们具体什么形式不敢想，但是绝对会是这样，不会再有人窝在家里再去花十几个小时，或者不会有人再去外边，你即使再增强，我在外边天天去打怪什么，不会有人执迷于这个，而会有更多的人把重心放在现实生活中，只是游戏淡化了游戏的概念，去融入现实生活中，帮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好的生活。 我就假装赞同他。 好，说的非常 好，这就是我这个 对 科学家的这个啊， 是至于我们这个未来游戏走向何方呢，还要靠我们用时间去证明。 大家就把这一期节目记下来，看咱50年之后谁预言对啊。 好， 100年后装在盒里，咱们来分析一下。 好的。好，再次感谢我们的翔宇做客节目，谢谢，辛苦啦， 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 今天咱们水友 是的，然后那个 说半天、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有这个很多游戏的上分的心经哈，还可以我们的翔宇来私下 可以私下联系我。 对对 对，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93，56755669393，大家可以加入。 没错，那另外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明天节目要预告一下吗？ 对，要预告一下明天节目，明天是周五嘛，然后是我们这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有五月山和严摸摸将做客直播间。 严摸又来了。 是的，然后我们会来聊一聊这个二次元和三次元的跨界融合的一些案例，大家要锁定收听收看。我是小美， 好嘞，我是许可。那今天感谢老孔。 谢谢 小 姨。 好，谢谢两位，谢谢大家。 明天见喽，拜拜。 见，拜 拜。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